这里是舒雅的第六感，开场的第一首歌曲来自杜德伟演唱的《情人》。或许现在很多人对他印象最深刻的还是电视剧《八号当铺》里面的形象，其实他的歌曲也非常的不错，他的慢歌听起来很温柔，让人觉得心要静下来聆听，而至于快歌呢，则会让人觉得身体的细胞和节奏一起在跳动。继续来听到蔡依林《骑士精神》。周杰伦的合作都让这首《骑士精神》与众不同，一句我不听我不听一下子就能够俘虏人，可能任性和撒娇的女孩子都会用这种口吻说话吧。而歌词当中表现的也是骑士和公主的故事，应该也是不少女生都喜欢的题材。继续来听到黄品源《那么爱你为什么》。

故事的序章娓娓道来。他清亮的嗓音也是还原了情感当中等我遇见你的整个的寻觅过程。李健呢，甚至以电影男二号的身份出现在了男女主角深情对望的海报当中。继续来听黄小琥《顺其自然》。 些成长来自承认，我终于挣脱怨与恨。年轻总习惯去争论，要别人照我的剧本，满身伤痕，才知道被爱是互不信任。不在乎的眼神，内心悄悄破损。 很多的我们来说，好像都会说顺其自然这么一句话，比如电视上说算了以后再见吧，顺其自然。那么一般在电视的情节里一般都会再见，而现实呢则都不会再见，因为这个世界上对于我们来说很少会有没有做而顺其自然的美好。继续的歌来自光良，天堂。

这是20、30、40《爱的精彩》当中的歌曲，张艾嘉演唱的短歌。这张专辑呢是由李宗盛为他们制作的。在3年的时间当中，李宗盛几乎推掉了所有的其他工作来制作这张关于女人的唱片。而这张唱片呢，除了给人的感觉这三个女人相当的美妙之外，其实词的部分也是相当的棒，可以说写出了所有女人的共同心声。不管你是在20岁、30岁还是40岁，这张唱片讲的是三个不同时代的女人的爱情，而在这张唱片当中，她们所呈现的更多的是一种片刻的心情和对生命的滋味。继续来听李宗盛《忙与忙》。 看不见终点在哪里。

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涿州新闻，下一时段再会。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想和你去吹吹风， 想和你再去吹吹风，虽然你是不同时空。 迎着风，一起来说说心里的梦。FM 959，江帆和你去吹风， 吹吹风。 搞不懂爱，我不明白，多么期待，却又不想被伤害。 心痛几下，让感觉自由的飞。 今天的和你去吹风，我是江帆。刚才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啊，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来自郑秀文的《搞不懂爱》，原版呢是一首英文歌，名字叫做《Sad Eyes》。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可以上网去听一听原唱，反正我是更喜欢郑秀文的版本啊。他唱完第一句就已经非常的抓耳朵了。好了，继续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周华健。纵横江湖20年的周华健呢，曾经说：“他说，啊，我都50几岁了，还要在台上唱情歌，我都不好意思唱，你们估计也不好意思听吧。不管怎么样，我们一起来听他的这一首老歌《花心》。” 花期都错过。你的心忘了季节，总不经意让人懂。为何不牵我的手，共听日月唱首歌。黑夜有白昼，黑夜有白昼，生未还有几何。春去春回来，花谢花会再开。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让梦划向你心海。 刚才听到的这一首歌，我一直在想啊，就算是华健牙齿都已经掉光了，但是他的那些老情歌呢，我觉得我还是会抽空拿出来听一听。好了，接下来的这位女歌手可以说是90后甚至是00后的挚爱了，在舞台上呢，她是劲歌热舞的女王，她就是萧亚轩，来自她的甩啦甩啦。

清出卖我的爱情，赔了我的命，我卖了一个世界，却换来灰烬。哦，你的绝情出卖所有爱情，好梦一下子清醒，感情像个闹钟，按一下就停。你的多情出卖我的爱情，赔了我的命，我卖了一个世界，却换来灰烬。哦哦哦，你的绝情出卖所有爱情，好梦一下子清醒，感情像个闹钟，按一下就停。 这里是和你去吹风，我是江帆。这首歌情歌教父周传雄的出卖。我之前看到有人曾经在百度上问了，说多少钱可以出卖爱情，然后下面就有人回答说事实证明是六个零。我来数一下六个零啊，是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以下就可以买到爱情。还有人回答说呢，说感情如果可以出卖的话呢，那就不是真正的感情。也有的人说如果你认为那些钱可以换回你认为比爱情更重要的东西的话，那我认为可以出卖。你看现在的社会就是这样的多重价值观，我们根本没有资格去评判谁对谁错，但是要知道一点的是，做人总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好了，继续来听歌，来自徐美静，漩涡。 漩涡就是那感情让我昏睡，生活让我疲累， 情让我昏睡。 新加坡歌手许美静是当时参加新加坡华裔小姐选美比赛而出道的，她当年呢还获得了友谊小姐以及最上镜小姐的名衔，后来呢又参加了新加坡的寻找巨星歌唱比赛，最后和唱片公司签了约，城里的月光也就是她温暖型的歌曲代表。许美静的歌呢，她主要是搭档陈佳明，陈佳明的音乐风格很冷很暗，甚至还有一点点的寂寞，一个特别突出的标志呢就是旋律通常都非常的优美惆怅，但偶尔也会有活泼另类的歌曲啦，比如说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漩涡，他的那首城里的月光又为他摘得了温暖型歌手的称号。好了，继续来听歌，来自吴宗宪，谢谢有你一路陪着我。 生寒暑又几何，有缘才聚首，谢谢一路有你陪着我，悲喜共尝过。春去秋来不可留，他日梦温柔，谢谢一路有你陪着我，牵着我的手。能不能再回到一开始，和你相识那一刻，能不能再轻轻一起唱我们爱的歌。就还是要远游，泪眼相对流，谢谢一路有你陪着我，伴我共度过。 别断，安全不断缴，就找易社保。微信缴社保，请搜索公众号易社保，英文小写易，社会的社，宝贝的宝，或致电400-005-9293。

珍妮，春去春又回，不知不觉春天过去了，夏天也已经到了尾声。现如今的北京呢，也几乎是摆脱掉了高温的天气啊。比如说这几天我都已经开始穿起了长袖的外套，早晚的温度呢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凉。可以想象一下，再过一个多月，十一之后啊，也许我们就应该拿出风衣和长裤来穿了。时间过得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快，不知不觉呢，一年就又从我们的指缝当中悄悄地溜走了。不知道一年当中的四个季节，春夏秋冬，你更喜欢哪一个呢？反正我觉得我是不太喜欢冷天气的到来啊。一方面呢是想让时间停住，而另一方面呢还是更喜欢春天和夏天的万物盎然。你呢？这是来自张雨生的原唱。很多年轻人呢都想不到，台湾独立音乐人张悬，他能够用自己的方式去把这首歌给唱火了。没听过的可以有空去听一听原唱。我觉得这首歌的感觉还是很好的，如果你冷，老歌新唱。有时候我觉得音乐呢是需要追溯根源的，就好像说西方最流行的音乐吧，它其实也有 blues 的根。做音乐的呢，只有把根抓牢了，才能够做出好的音乐。好了，继续来听歌，来自蔡依林《假面的告白》。 好像缺了一块，再拼不回来，再不存在，比空白更空白。每一次我想起来，其实你都还在，蓝色悲哀掠过我的静脉。我不要爱，我不要爱，可是我离不开假面的告白，不坦白的坦白。你不会爱，

在招生总计划中，计划招生农村户籍学生6329人。按照市教委要求，各高职自主招生院校要根据各学校条件制定详细可行的自主选拔录取方案，报主管部门审核通过后再向社会公布。北京青年报消息，在3月14号24时，2017年第五次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开启。本轮调价周期内，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大幅下降，受此影响，国内成品油价格也做出相应下调。记者从国家发改委获悉，汽油、柴油每吨均下调85元。按一般家用汽车油箱50升容量估测，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节省3元。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想和你去吹吹风， 想和你再去吹吹风，虽然你是不同时空， 迎着风一起来说说心里的梦。 FM 959，江帆和你去吹风， 吹吹风。谁人亦可知你将别离，落寞地躺在睡床，试试抱紧你，但是目光躲避，令我可感到你在喘息，没说出，亦领会谁在撩动。那些冷却热情另有生机，离开我以后我会习惯自卑，明天再偶遇我也不敢偷望你，离开我以后季节冷暖天气我也置之不理，愿明时也再不记起，离开我以后我会习惯这地，晨早冬夜薄尽漆黑想念你，离开我以后最了会看到你梦中方可并搞 我在预期你会说舍弃，问事实怎躲避，再倒数将要每日想你，若这刻若最后无力留下你，将消失勇气释放自己，就算某天我吻别人亦当亲你，离开我以后我会习惯，明天将偶遇我也不敢偷望你，离开我以后季节冷暖天气我也置之不理，愿明时也再不记起，离开我以后我会长留这地，晨早冬夜薄尽漆黑想念你，离开我以后最了会看到你梦中方可永久地，离开我以后我会习惯 现在有多少人在学习粤语呢？总之我身边的很多人都在学啊，当然了也包括我。嗯，粤语真的很好听，粤语歌，比如说刚才张学友的这一首《离开以后》，粤语电影呢，特别是警匪片，一句咻斗轰动，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酷啊。我刚才说的肯定是不标准的，但是你能不能听出我在说什么呢？咻斗轰动，我说的是收到行动。通常呢，在警匪片即将爆发大战之前啊，警方监视这个犯罪集团的时候都会这样说。好了，这里是今天的和你去吹风，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最后一首歌曲《城市少女》，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我是江帆，这里是和你去吹风，祝你一整天都有好心情。 让他淋雨不 回家。雨夜花心上茶，孤零零有些傻，爱是变化，爱是融化，爱是让心放不下。 天会回首。